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东南之一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伯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基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我想谈的一个小话题啊，可能咱们都知道，糖尿病患者呀，会出现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但是除了这个三多一少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症状？首先，这个糖尿病的老年人呢，有一种症状是耳屎多。怎么理解呢？就是感觉耳朵痒，耳朵的耳屎啊，异常的增多。耳屎就是咱们医学就叫叮咛啊，应考虑啊，这个自己是不是有糖尿病，要一定要检查。糖尿病人的耳部的这个叮咛的这个腺以及皮脂腺呢，分泌啊非常的旺盛，所以形成的耳屎比较多。那么这个呢，跟糖尿病的严重的程度是成功正比的。你平时注意了这个症状没有？第二个要看呢，手脚啊软缩，有手脚不能够伸直。平放呢，就是在桌子上嘛，平的地方是呈一个弓形，皮肤呢可呢摸到抠击到一个舒胀的应急，按压呢有疼的感觉，局部的皮肤很粗糙，严重的时候手指脚趾啊像掌的，像手掌脚掌呢这个侧面呢这个痉挛收缩，造成手肘呢软缩的这个原因，跟手肘脚底部的小动脉形成微小的血栓，而导致了这个结膜营养不良，还有呢这个纤维瘤样的增殖有关系。所以呢，属于糖尿病全身血管病变的一种表现。所以说糖尿病绝对不是限于光是血糖尿糖的增加，它可以影响到全身，它可以出现并发症。可是呢，你很长时间你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最后呢糖尿病呢出现全身的血管的病变以后了，这就表现出来手脚呢软缩，就是一种痉挛收缩，就是说你那个手掌啊脚底啊就放不平了，就是收缩起来了。第三方面呢是上身呢出现肥胖，上身肥胖那也有具体素质的，你那腰围跟臀围比如果是大于 0.1 的话，这是女性啊，女性的腰围跟臀围比分子上头是腰围，分母上头是臀围，这个除一下，如果大于 0.7 的，那么不论体重如何，那么咱们呢这个糖耐量的试验呢异常的，这往往啊是占到这个糖尿病人的60%以上。 所以说这有一个数值的，就是说糖尿病的人会上升的肥胖，造成腰围跟臀围比啊是大于 0.7 的。那么这个呢，在糖尿病人中间普查的话，实际上是在 60% 以上。那么有一个规定，就是腰围跟臀围比大于这个0.85 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咱们一定啊要上医院做一下糖耐量的试验，因为这种情况啊极有可能呢就是出现了糖尿病。女性上升肥胖的这个症状可以作为诊断糖尿病的一项重要的指标。那因为这种事儿你自己办得到啊，你把你的腰围跟臀围比一比，那么如果是大于 0.7， 而且呢这个呢这种状况是在糖尿病人中间呢很普遍，67%以上，如果这个数值是大于了 0.85 的话，那咱们一定啊要上医院去啊这个检测这个糖耐量，让医生呢给您确诊是不是糖尿病。第四，排尿困难。那患者排尿间隔的时间呢延长，排尿困难，那么这个是糖尿病的表现。严重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尿路感染、尿液逆流、肾功能呢衰竭，这些并发症就出现了。一般中老年的这个男性是会出现排尿困难，那咱们都知道他们有前列腺的疾病。另外呢这个除掉了这个前列腺的疾病以外的话呀，那么糖尿病也可以啊引起咱们的那个尿频尿急的。那么咱们这个时候啊这个也得具体的上医院去检查这个排尿困难，为什么就会出现尿频尿急，除了泌尿感染以外还有糖尿病的问题。第五，还有长期腹泻。那么如果是经常腹泻的，那么大便检查、即肠镜的检查都没有异常，你也吃了一些消化药了，帮助消化的止泻药了、消炎药了，都没效果，那么这就千万要警惕是不是糖尿病。糖尿病引起的腹泻是出现了间断性的，大便呢是棕色的水样的，量不多，没有粘液和血，发生在早晨和晚上，每热的次数啊，部分的患者会出现呢腹泻跟便秘的交替发生的这个症状。大便的次数啊多，但是呢不腹痛。据统计，糖尿病的患者有20%的人是会出现腹泻的这个症状的，那么都是一些没有治疗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这些糖尿病人呢就会出现这种状况。长期的高血糖会触发病人的肠道的微血管发生病变，和植物神经系统的功能受到损害，造成了胃肠运动功能发生障碍，从而出现了腹泻。当然还有视力下降，如果出现了眼睛容易疲劳、看不清东西，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眼皮下垂、眼睛突然从远视变为了近视这种状况，那么咱们还是啊要去检查，去很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因为高血糖导致了晶状体渗透压发生改变，引起晶状体屈光度发生变化，造成早期一般都属于啊功能性的改变。一旦血糖获得了良好的控制，那么这种视力的改变可以呢恢复的。另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症状，就是皮肤瘙痒。糖尿病的人呢出现皮肤瘙痒，这很普通，是因为患者血液中间的糖分高，那么使得这个霉菌啊更容易啊生长，就是在皮肤表面呢这个生长， 容易引起皮肤瘙痒。患者的皮肤呢，含糖量增高的话，那么必然乳酸增加，会导致出汗减少。皮肤呢过度的干燥也会引起瘙痒。另外，糖尿病的人呢，神经末梢呢发炎，会刺激皮肤啊，也发生瘙痒。所以，糖尿病引起的皮肤瘙痒呢，往往是反复的发作。有些患者由于瘙痒难忍，又抓呀又拐呀，皮肤会破损流血，继发呢出现皮炎，皮肤呢还会变硬，色素啊还会沉着，所以呢这又是一个除了三多一少以外的症状。还有牙齿啊变长，如果发现自己的牙齿变长了，一定要提高警惕，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由于糖尿病患者的唾液里头的糖分高，有利于细菌的生长，同时唾液中间钙的含量增加，那么容易造成结石，这跟牙周炎呢龋齿啊患病率啊增大那么有关系。另外呢，牙齿变长的原因还是表现老年人的牙龈萎缩的这个结果。最后还有一个症状，这个乏力，乏力也是糖尿病常见的症状之一。所以由于葡萄糖啊不能够被完全的氧化，就是人体啊不能充分利用你体内吃进去的食物转变成为葡萄糖以后产生能量，有效的摄放能量呢不够，同时呢人体组织失水电解质失衡，出现一种负担的平衡，所以患者的话呀就表现全身的乏力，精神不振。所以说我今天谈的呢，就是比如像耳屎增多，手脚的这个软缩，还有上身的肥胖，排尿的困难，长期的腹泻，还有呢咱们说的视力下降，皮肤瘙痒，牙齿变长，乏力。那么这些状况实际上都表面上看来跟三多一少没有关系，可是实际上这些都是糖尿病的表现出来一些症状，往往这些症状也是糖尿病并发症以后出现的一个最初的这个状况，所以千万要重视。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您知咱们说了，自古至今啊，中国人呢就把它呢就是认为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对于啊这个有病的，咱们呢希望呢灵芝是药食同源的，通过这个灵芝啊，咱们改善这个状况，让疾病的发展呢就是缓慢一些，得了病以后呢让体质啊能够很快的康复，那都可以啊借助于灵芝。这是中国人呢自古至今啊都公认的。谁都知道啊，把灵芝啊就叫做仙草，瑞草。灵芝呢给我们呢整体的调理啊是全面的，全身调理，局部改善，最后的结果呢当然咱们呢就可以感觉到啊，就说是灵芝对于我们体内的一个调节作用啊是会在身体内啊是表现出来的。自古至今灵芝就会作为一个上品的，灵芝药食同源，灵芝是双向的调节，灵芝实际上是属于一个正菌，多孔菌克。神农本草经上记者，灵芝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正智慧，不忘助耳聋，利关节，保神益心气，坚筋骨，好颜色，久食轻身，延年不老。那么给我们调理的呢是全身的各个组器官的功能，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我们多大的年龄嘛，咱们必然呢就会造成啊自己啊体内的各个组织器官呢出现一个不协调的状况。 你某个主器官功能表现不协调，它会影响到其他的主器官。所以说我们要使得自己健康，首先第一个咱们要使自己的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免疫系统功能正常，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使得我们的胰脏的胰岛细胞的功能啊，不是因为你的年龄增加而衰退，胰岛素的分泌能够正常，而使得胰岛素分泌出来以后，咱们通过呢这个细胞膜上的胰岛素的受体能够进入咱们的细胞内，哎，这个时候正常的糖代谢啊就可以进行。所以呢，要改善我们呢，防止中老年朋友出现二型糖尿病的话呀，那么咱们首先是要使得整个各个主器官的功能处在正常的状况。灵芝可以呢，一心气、一脾气、一肺气、一肾气、一肝气、一胃气，调节的我们是五脏六腑，我们整个主器官的功能，全身供血供氧充足，使得我们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骨骼系统、整个免疫系统都处在一个正常状况下，那我们就一般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老年病、这个常见病、慢性病就可以减少一点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